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由大红爱的口中的梁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讲到他们这几年来啊，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2003年女排世界杯，陈忠和率领着拥有冯坤、赵蕊蕊、杨浩、刘亚楠、周苏红、王丽娜、张娜、宋妮娜等人的中国女排，居然豪取11连胜，让中国女排时隔17年重新夺得世界冠军。为了这个冠军，陈忠和麾下的中国女排付出了极大的艰辛。陈忠和说，我带队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好我们这支中国女排。当时那批球员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别突出，我们只能咬牙艰苦训练，这样才能让他们每个人的技术更加全面。每年我都会重点培养不同的人，争取让他们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完全成熟，这是我当初的设想。2001年，经过艰苦集训的中国女排，很快迎来了多场国际比赛，没想到中国队2次输给日本女排。陈忠和说，当时经过那么艰苦的训练，全队心气儿很高，输给日本队让我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不过我们一直在坚持，始终没有放弃信念。没过多久，我们就逐渐搬了回来。2003年女排世界杯之际，依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支队伍，但是陈忠和内心深处已经做好了夺冠的准备。陈忠和说，2003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很有信心。之前我就告诉队员，我们这一次就是为了冠军而去。但是第一场球打巴西队的第一局，因为姑娘们第一次打世界顶级大赛，所以有些懵，大比分输掉了。幸亏经过调整，我们赢了那场比赛，而巴西女排后来也是一场没输，当然最终还是我们夺取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那一年非常不容易，年初赵蕊蕊受伤是对中国女排最大的打击。陈忠和说，当年赵蕊蕊在漳州集训的时候受伤，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奥运会即将打响，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然而全体队员非常争气，我们一直冲着打。在那个过程中也输了几场球，外界并不看好我们，全队一路搏杀， 最后我们在决赛中0-2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俄罗斯队3-2取胜的大逆转，时隔20年，让中国女排重夺奥运会冠军。那是2001年的初春，刚上任的主帅陈忠和把队伍集训地点定在了湖南郴州。当时中国没有高铁，郴州也没有机场，于是我乘坐绿皮火车，经过了2天多才抵达郴州。列车继续向前，前面就要过南岭了，下一站应该是广东省韶关市。背着行囊的我有一种插队的感觉，当时的南方下着小雨，冷风一直在吹，郴州那个时候有些旧。就这样，我奔赴郴州体育训练基地。相比于最早修建的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1978年开始修建的郴州体育训练基地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初也是竹棚，即使后来有所改善，但是总体训练条件依旧比较艰苦。在北京之外，中国女排有3大训练基地，一个是漳州基地，一个是郴州基地，再一个就是宁波北仑体育训练基地。就交通情况、生活条件和训练条件来说，宁波北仑基地绝对最棒。如今的中国女排也经常去漳州，不仅因为那里训练条件不断改观，也因为中国女排向来有漳州情结，因为那里是中国女排腾飞的起点，不忘初心之处。不过如今的中国女排去的最多的还是宁波北仑基地。郴州基地过于闭塞，条件也一般，女排去的次数已经很少了。但是正因为郴州基地，在2001年的时候同样条件艰苦，交通也不是很便利，陈忠和反而选择了那里，就是为了能够踏实地进行封闭式训练。当初几乎没有到郴州采访中国女排训练的记者，我一个人多少显得有些孤独。伴随着凄风冷雨的梅雨，那种孤单诉说着无人看好中国女排的现实。那时候没有进过国家队的陈忠和并不是很有名，打球也没有打出什么名堂，自己也并不是学院派，就是一个女排的男陪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才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这样的出身，不要说圈外，即便是圈内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伴随着陈忠和的是质疑和嘲讽，何况当时的中国女排整体也不被看好，甚至很多人都觉得随着欧美强队的纷纷崛起，亚洲人的身体素质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中国女排没有希望了。至于陈忠和，许多人和不少媒体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教练，仅此而已，因此媒体对他的关注度很低。孤单或者说孤独的不仅仅是我，更是陈忠和。只不过经常下基层的我，对联赛中各个年轻队员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发现陈忠和选择的球员都是技术还不全面但比赛作风很顽强的球员，因此陈忠和带的球队值得期待。但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根本不是主流，当然那样一个舆论环境也让我对陈忠和麾下的中国女排更加充满了好奇。我没有亲眼见过袁伟民如何训练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排，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候的艰苦， 但是陈忠和经历了全部过程。这一次陈忠和带队，我终于体会到了那种魔鬼式训练到底有多么残酷。这个过程也让我逐渐明白了女排精神来自哪里，中国女排为什么能够成功。我随队采访过许多项目，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女排这样训练的队伍。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学习，至少知道了什么是三从一大。地狱在哪里，无人知晓，魔鬼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但是新一批中国女排队员在郴州的第一次集训中都品尝到了魔鬼给予的地狱般的魔力，而那个魔鬼就是陈忠和。当时中国女排早已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家都觉得中国女排短期内不会翻身了，对陈忠和也并不信任。凄风冷雨仍在继续，看来南方的梅雨季节的确有些长。2001年4月14号清晨，一身戎装的中国女排姑娘列队站在湖南郴州集训基地。队长冯坤站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全队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员，为中国女排重塑辉煌而奋斗，奉献我的全部。军训后来成为中国女排每次集训时的一个固定节目。一个星期的军训使队友之间有了一种相互认识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让全队树立了崭新的面貌，为技术训练打下基础。这是陈忠和从作风入手的第一步。刚到国家队的年轻队员潜力很大，但是技术普遍比较粗糙，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不足。既然陈忠和要重新种树，他就没打算轻松。炼狱般的磨练开始了，陈忠和强力锻炼队员体能，每名球员的身体反应都很大。另外，陈忠和开始对每个人的技术精心打磨。一天三练，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训练未必科学，但是在组队初期，吃苦是值得的，因为陈忠和要的是打下未来四年的基础。在郴州，我还是赶到了木地板。那个时候的郴州基地早已经没有了竹棚，但是也没有现在场馆里优质的塑胶地板。那种木地板多少让我感到了怀旧。一次次滚翻防守，一次次补位，我恍惚看到在场地中央带队训练的人不是陈忠和，而是袁伟民。队长冯坤对我说，我练得都要吐血了，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咬牙挺住，力争让自己的能力再上一个层次。现在我两三天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都懒得说话了。每天到食堂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吃饭，因为觉得吃饭都是一个累活，就想在床上歇会儿。每星期天下午是休息时间，但不是任何人都能休息。一旦有时间，大家都不愿意出去，而是在宿舍里睡大觉。周苏红、杨浩等人在一天练完之后，几乎没有力气上楼，也不想吃饭，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回宿舍。大运动量的训练使每名球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陈忠和说，2001年郴州集训时候的情景我还真不敢想，因为太残酷了。 训练量实在是太大了，我自己都已经达到了极限。由于在起步阶段，他们的技术十分粗糙，因此所有技术训练，我都要和姑娘们一起摸爬滚打。如果现在重来一遍，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由于技术粗糙，年轻队员总是达不到陈忠和的要求，压力巨大。而陈忠和还要用话语去刺激每个人。众所周知，陈忠和一直以微笑的形象示人，但是其实陈忠和初期并不是笑容满面，而是一脸的冷酷无情。周苏红哭了，杨浩哭了，赵蕊蕊哭了，冯坤哭了，刘亚楠哭了。他们不是忍受不了训练之苦，而是因为无法达到教练的要求而自责。陈忠和感慨地说：“着急呀！他们当时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熬过去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熬不过去，他们将无法成为真正的强者，也不会有冲击世界冠军的机会。”那次集训，队长冯坤遭遇了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冯坤身材比较高，攻击犀利，防守稳固，就是主项二传组织能力不足，传球技术比较粗糙。陈忠和直白地跟他说：“你的传球组织能力不行。”这等于否定了冯坤这个二传手的全部。一直在苦练的冯坤痛苦地哭了，声音很大。但是当陈忠和劝他要有信心，别着急的时候，冯坤哭得更厉害了。这边杨浩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因为教练总觉得他只会傻扣，一点脑子都不动。杨浩当时只会四号位强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轻调，更不会运用手掌来改变节奏，不但容易被拦死，还无法完成任务。糟糕的一传和防守问题也暴露出来。杨浩又哭了，怎么什么都不行啊？所有人都被陈忠和处罚过，因为没完成一项技术，比如教练要求扣死五个球，只扣死了四个，少一个就再罚五个，这样训练时间无限后延，完不成任务就不能吃饭。很多姑娘在这种近乎残酷的训练中始终有眼泪相随。受不了的赵蕊蕊甚至提出重回八一队的请求。有一次，全队从清晨一直训练到下午三点，午饭都没有吃。食堂大师傅把饭菜打包送到了训练馆。陈忠和当时就说：“还没训练完呢，拿回去。”就这样，午饭改成了晚饭。而到了食堂该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吃得下去，因为大家都太累了，有人甚至在饭桌上都睡着了。后来陈忠和说，这样的情况也不会经常有，但有时候又要有，因为这是不断给队员加压，他们要经历这样一个痛点，需要更大的刺激。我想那个时候的陈忠和几乎就是袁伟民的化身。陈忠和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因为他要写第二天的训练计划，有时候累得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他丝毫不敢放松自己，因为他和全队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世界强队，而且要重夺世界冠军。在这次国家队集训期间，陈忠和实施了魔鬼式训练，队中没有一个球员没哭过。陈 陈忠和说，他们都有强烈的上进心，而且非常团结。他们哭是对自己不满意，因为着急而哭，这说明他们有个性，没有个性的球员拿不了世界冠军。我都是鼓励他们战胜自己。在小城太仓初次亮相之后，这一届中国女排转战哈尔滨、香港等地参加邀请赛和瑞士女排精英赛。中国女排在精英赛上甚至没能晋级决赛，这也证明她们的确还很年轻。2001年7月初，从瑞士女排赛铩羽而归的中国女排开赴福建漳州，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郴州集训是苦字当头，因为要储备体能，锻造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漳州集训中，教练团队主要着手解决年轻队员在前一段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时任中国女排领队的李全强说，漳州集训和郴州集训不同的是，每一名球员都要开始对自己的不足动手术了。姑娘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真正练起来就没这么简单了。用姑娘们的话说，陈忠和的训练练得比郴州的时候还苦。没过几天，有的姑娘又开始在训练中哭起了鼻子。一头短发的周苏红是全队比较抢眼的明星，她体能充沛，比赛中总是充满激情。作为一名接应二传手，周苏红在四国赛和瑞士女排精英赛中表现出色。周苏红来自浙江，白嫩的皮肤掩盖不住倔强的个性。他深知这次漳州集训之后，中国女排必须要给国人更大的希望才行，所以训练得非常刻苦。可是周苏红在有些技术环节上总是不能有所突破，于是急得直哭。他说，我太喜欢打排球了，总是想做得更好。我也知道情绪急躁不行，可是有的时候没办法。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长虹如你的风骨。